藏了的希冀，延续每个晨曦，兜兜转转多少次，才愿意破碎自己。然而你早知道，谁是最爱知己。Promise me forever， 留住每个惊喜。若浪漫已忘记，请不必伤悲，我有天总会感动你，感动你。深深深处，用我的爱与你接触未来，地老天荒仍不改变。无论这爱痛或悲，感谢你不舍不弃，期待你心仍然为我留低。最爱知己 ，Promise me forever， 留住每个惊喜。若浪漫已忘记，请不必伤悲，我有天总会感动你，感动你。深深深处，用我的爱与你接触未来，地老天荒仍不改变。无论这爱痛或悲，感谢你不死不弃，期待你心仍然为我留低。动你深深深处，用我的爱与你接触未来，地老天荒仍不改变。无论这爱痛或悲，感谢你不死不弃，期待你心仍然为我留低。